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46章，莫凡整颗心在下沉，这番话太过颠覆了，再极端一些就是黑教廷给教徒们洗脑的讲稿啊。假如博城灾难只是战争的一个小小缩影，那么陆年说的这番话确实是真的。只是他没有想到人类会在陆年口中这么的卑微，尤其是那句他们不全部吃光，吃光了人就不再繁衍了，下次也没得吃了。也就是说，人类能够存活到今天，不是因为法师们守护的有多好，而是妖魔们可持续发展战略。何等可悲，何等颤栗啊。这些是真的吗？莫凡也不知道。 人类的生存能力、创造能力、繁衍能力，不代表着人类有多伟大，只代表着人类会比猪、羊更加适合做圈养，饲料都不用，一本万利啊。 陆年狞笑了起来。其实他很享受这种摧毁，想当初他刚加入战争，他也认为法师会是人类的守护之盾，阻挡妖魔的入侵，结果在真正的妖魔族群、妖魔部落乃至妖魔帝国面前，人类真的不堪一击。他原本美好的世界观在战争中被摧毁了，现在用来摧毁这帮学生，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报复快感。那么你说的这么多大格局都关系到人类了，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莫凡把话题拉回到眼前，他不喜欢谈那些大东西，他只想知道为什么陆年不放过自己，自己压根没见过他，更不知道什么实验呢。 实验关系到…… 陆年说到这里顿了顿，想了想，这恐怕也算不上什么特大机密了，于是就接着说， 关系到新的戏。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木奴娇、赵满言都不由得惊呼了一句。陆年嘴角一浮，重复了一遍道：“ 新的戏成功了的话，我们就是新戏的开创者。魔法的出现，使得我们有和妖魔稍稍抗衡的资本。可惜，即便数万年的变迁，法师们所能觉醒的戏还是太少。最近一次的新魔法戏——光戏的诞生。”是让人类挽回了一点颜面，但这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强的魔法系。 陆年说到这里的时候，整个人的眼睛绽放出了难以掩盖的光芒。如果说刚才陆年还是一个杀伐果断的冷静魔鬼的话，那么现在他就是一个沉浸在某种事件当中的疯子。他狂热、疯狂，而这副模样是陆正和这个做弟弟的从来没见过的。他的疯狂被他冷酷的外表给彻底掩藏着。 你是说你们即将创造出新的血？ 赵满言不敢相信地说道。 没错，你们以为我是一个满脑子不切实际的疯子吗？ 陆年笑了起来。 这可是…… 赵满言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莫凡就是新戏的最佳试验品。 陆年指着莫凡，就像是在看一个非常完美的物品一样，带着几分多年压抑之后释放的狂热。我？莫凡指着自己。 就是你，因为你是天生双戏。 最佳试验品？难道是和天生双系有关吗？ 莫凡脑子里边又涌起了更多的疑惑。从这个陆年所说的来看，他们已经找过无数试验品了，并且那些用来实验新系的试验品基本上都死了，至于手段极为不人道，否则这种事情绝不可能秘密进行。那么为什么自己天生双系会是绝佳的试验品呢？这新的戏与自己天生双戏又有什么关系呢？莫凡之前一直不怎么去暴露自己的天生双戏，多半会有一些担忧， 可是很多东西这纸是包不住火的，迟早会展露出来。没想到的是自己天生双戏，刚刚是人真就被人给盯上了，而且还是一群丧心病狂的军法师。那天生双戏又和新的戏有什么关系呢？莫凡继续追问道。 先把人放了。 陆年可不傻，你说了我们自然会放，莫凡说道。 哼，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反正你们都是要死，把人放了，我会给你们个痛快。假如新的戏真的完成了，还能够刻上你们的功勋之名。 莫凡知道陆年已经没有耐性了，回头看了一眼穆宁雪，穆宁雪微微点了点头。莫凡身上的火焰慢慢的退去了，紧掐着陆正和的手也松开了。陆年咧开嘴笑了起来，缓缓的开口道： 实验品在实验之后仅仅维持很短暂的时间，并且由于承受能力不够而丧失理智，这也就算了。一般试验品药效一过马上就会死亡，就像是将所有的生命在短暂的时间里一次性透支了。迄今为止试验过还活着的几乎没有。 陆正和继续胆战心惊地往他大哥那儿走，他很害怕，那是因为这个距离之下他依旧会被莫凡瞬间烧成粉末，他大哥陆年也没法救下他。 开实验简直草菅人命， 穆奴娇怒气冲冲地说道。 随便你们怎么认为吧，这项新系实验最先是从一种异变的寄生生物身上找到的灵感， 陆年继续说着。事到如今他根本就不会在意这种事情是否人道了，即便所有的魔法协会都已经严禁这项尝试，但他们不会放弃的。他们离成功越来越近了，只要把它是人，这个世界甚至将不完全由魔法师在掌控。寄生生物？难道你是让活人被寄生？莫凡心中一颤，这让他想到了鳞皮母妖。鳞皮母妖的寄生，那就是将活人变成怪物，而那些活人变成怪物之后往往都拥有非常强的战斗力，一般人根本就对付不了，并且也符合了丧失理智的这一条。 具体怎么施行你们就不需要知道了，不用怨恨什么，很多人是在安逸的享受中死去，毫无价值，很多人是被妖魔残忍地给杀死，极其可悲，而你们是为了新的戏而死，死得再其所不过了。 陆年没有再说下去，陆正和已经走到他能够保护的范围了，陆年自然没必要再跟他们废话，赶紧把人都灭口，然后把这个天生双戏的家伙带走来做新戏的试验。 下一次再见到你，我会踩着你们的命门告诉你，你他娘的简直就是近亲杂交出来的神经病，滚到地狱去实现你的宏图大志吧。 莫凡直接破口大骂了，陆年不以为意，哈哈大笑一声道： 那也得你能从实验中活下来，杀了他们。 陆年大手一挥，正式向他的手下们下达命令。与此同时，莫凡身后的位置涌起了一阵凛冽无比的冰寒之气，雪白色的长发惊艳的飘舞，绝美的脸庞不怒自威，优美婀娜的身姿轻盈地悬浮在了一大片毫无征兆凝结的冰晶气场之间。 冰晶插弓， 穆宁雪瞬间化作冰雪女王，舒展开的双臂之间赫然有一柄足以将这天地化作一片白雪皑皑的魔弓。雪飞舞，冰弥漫，大地在疯狂地冻结着，就连低矮的云团也化作了一片一片的冰云，冰眸微怒，胸脯剧烈地起伏着。穆宁雪从来没想到过24小时的时间自己竟然会使用两次的冰晶岔弓，他感觉自己身体的所有魔能都被抽空了，他感觉连自己的生命也在被这魔弓给全部吸走，可是他不得不赌一把。莫凡一直在给他争取时间，从一开始挟持住陆正和的那一刻，穆宁雪就意识到这突如其来的屠杀很可能让他们全军覆没。他只给了莫凡一个眼神，莫凡就明白了，面对一对如此强大的军法师以及一位高阶级别的军统，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这柄冰晶岔弓。假如以生命为代价的话， 这一剑足以爆发出高于高阶魔法的威力。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47章， 领域魂级兵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陆年瞪大了双眼，歇斯底里地怒吼了起来。魂级兵种再加上冰晶差功，这彻底爆发不逊色于高阶魔法的威力。这一剑对陆年这群人依旧具有恐怖的杀伤力。魂级兵种的领域笼罩在那群军法师之间，所有的军法师包括陆年在内，他们的身体都受到了冰寒的侵蚀。中阶的魔法星轨排列得无比缓慢，就连陆年的高阶魔法都受到了影响。剑在塑造，已经到了剑身。这一次慕凝雪凝聚出来的冰晶剑矢比之前的更加气势庞然了，还在蓄势待发的时候，便卷起了一场震撼的冰晶风暴。冰晶风暴的最中央，慕凝雪将弓弦拉到了极致，指尖松开，一声威严的娇怒声宛如冰天雪地当中的肃杀琴音。只听见呼呼的声音，毫无理由的屠杀，可笑的伟大妄想，其实跟黑教廷一样本性。慕凝雪已经怒到了极致，假如自己的生命会在这一剑中陨去，那也要将这些披着军法师外衣的刽子手一块陪葬，他们根本就不配穿上神圣的军法之袍。剑没有一点点的弧度，它平行于大地，所过之处无论是土地、树木、石块乃至空气都冻成了冰。陆年反应非常快，第一时间朝着旁边闪躲，呼啸冰晶杀剑凌厉掠过，狠狠地刺中了之前的那名释放雷系魔法的军官的胸膛。剑并不会穿刺，整支剑矢在触碰到这个杀手的胸膛之后豁然炸开了，绚丽的冰花万千绽放着，展现出一种震撼视觉的冰晶冻结之势，将那一片区域的一切都在瞬间冻成冰晶了。黎明之光的清晨本应该是万物复苏、百鸟齐鸣的，可在这一剑炸开密密麻麻的冰空之龟之后，万物俱寂，像是连时间都被冻住一样，更没有了一点点的生命迹象。冰云浮空，不知何时突然间剥落，化作了一场压倒树林的倾倒冰雹。树林也是冻住的，被这些砸落下来的冰片给打得粉碎，成片成片的冰渣洒落在地上。冻结的大地上，一座一座栩栩如生的冰雕静立在那里，他们的面容惊恐无比，有些甚至还在描画他们的星图，而浑然不觉地被彻底冰封住。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一位中阶的冰系女法师会换出一柄威力如此巨大的冰晶弓魔具，更不会想到一名帝都学府的学生可以在这种年龄驾驭着魂级的兵种，可以用领域压制着他们这群人，包括一位强大的高阶法师。这一剑无比震撼人心，就连已经见识过冰晶差功威力的莫凡也没有想到他真正的威力竟然这么的恐怖。可是为什么慕凝雪的身体当中会藏着这种不属于他的力量呢？银色飞扬的长发凌乱地静止了下来，前一刻还宛如女王的不怒自威在慕凝雪的脸上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灵魂被抽走的虚弱。手中的冰晶差功在一声细响之后化作了碎片冰粉，从慕凝雪的手中滑落。慕凝雪柔弱的身子再也无法站稳了，脱力地往后倒下。莫凡赶紧把她抱住，却感到她身体冰凉至极，一点热度都没有，跟死人差不多。摸了摸脉搏，发现脉搏还有跳动，莫凡这才松了一口气。如果他就这样香消玉殒的话，他怎么都无法原谅陆年这个满脑子妄想的杀人魔。快走！莫凡扫了一眼周围的众人说道，慕奴娇、白婷婷、宋霞和赵满言等人还处在这一剑的震撼当中，直到莫凡喊了一声才回过神来。 原来莫凡是在给穆凝雪释放这一剑，拖延着时间。他们看着近乎殒命的穆凝雪，更不知道该怎么言谢了。等等，你们带穆凝雪先走，他们的目标是我。赵满言，你给我照顾好他们，还有无论如何别让他死了。莫凡看了一眼随时都会永远长眠的穆凝雪，满心的怜惜就只能够化作一句交代了。赵满言重重的点点头，带着大家伙迅速逃离了。莫凡也不敢再犹豫，他看了一眼那个即将从冰晶当中挣脱出来的陆年，再看了一眼其他几个并没有被完全冻住的军官，一咬牙，莫凡转过身，竟然是往那座危机四伏的金陵荒城跑去了。穆凝雪的这一剑是不可能把他们都干掉的，能做的就是给大家争取一些时间。莫凡知道他们的目标是自己之后，便根本不敢往其他方向跑了。他们有天鹰，又有高阶法师，如果漫无目的的逃跑，就一定会被逮住的。唯一能够让自己有活路的，便只有金陵荒城了。这座荒城潜伏着数之不尽的妖魔，他们实力强大的足以将法师轻松秒杀，能力诡异的更可以让法师们自相残杀，自己必须依仗着金陵荒城来摆脱他们。 莫凡他进荒城了， 那还不是要死？ 我们分开逃跑，他们要是灭我们口，一起逃只会被一网打尽。 那我们先走了。 沈明孝和罗宋两个人早就吓得快尿裤子了，这件事儿从头到尾都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有机会逃命，他们自然不会再去管任何人。要是被那群魔鬼军法师给追到，命就没了，他们还年轻不想死。 那我带宋霞走。 彭亮唯唯诺诺地说道。宋霞也是虚弱的状态，自己独立逃跑肯定不行，彭亮愿意带着他简直就是万幸了。赵满言则是看了一眼已经半死状态的穆凝雪，又看了一眼受着伤的白婷婷，最后看了一眼孤身一人逃向金陵荒城的莫凡。 你们三个跟着我。 赵满言做下了决定。赵满言有些后悔答应莫凡照顾这三个女人了，他其实也是一样贪生怕死，他也想像罗宋和沈明孝这两个狗心狼肺的家伙一样逃跑，可想到穆凝雪舍身相救，看到莫凡不愿意连累大家的独行，他如果这么跑了实在是干不出来。众人四散逃走之后不久，在那清晨光芒当中熠熠闪耀的冰晶终于逐步的裂开了。首先从冰晶当中解脱的就是军统陆年，他明显是给自己施加了一层保护，这些冰晶固然强大，却无法真正伤及到他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高阶法师。脸被冻得发青了，再加上他此时阴冷至极的表情，可以知道他此时有多么愤怒，竟然被一群学生给戏弄了。他是堂堂的军统，杀这些人跟杀一群已经捆绑双脚的家禽一样的，逃有什么用呢？他们生饮妖魔血，涂过妖血，无往不利，难道还无法对付这帮刚刚出来历练的学员吗？ 你们几个把那几个人给我追捕回来，要活的。 陆年对几个最快从冰晶当中苏醒过来的军官说道。 是。 这几个军官实力也不弱，他们稍稍休整之后马上朝着赵满言等人逃跑的方向追过去了。 其他人跟我来，最重要的试验品怎么可以丢失？ 陆年的目光冷冷地注视着金陵荒城，对身后那些一个接一个苏醒的军官说道。 军统，他们几个恐怕醒不过来了。 那名女参谋说道。 那就毁了。 又听到嘣嘣的声音，连续几座人形冰雕都被敲得粉碎了，洒落的细细冰渣当中恐怕还藏着那帮军官的血与肉，等冰体彻底融化之后，不会有人知道是什么尸骸的。一共粉碎的有七座，穆凝雪这一剑秒杀了整整七名中阶法师中的佼佼者。魔鬼军统陆年纵然面无表情，可是这对他来说何尝不是一次耻辱的经历呢？冰被他们的步伐给踩碎了，这群剥掉神圣军法之袍的魔鬼根本就没有放弃的意思。现在他们已经不能管灭不灭口的问题了，当务之急是把天生双系的小子给拿下，新的戏一定可以在他身上完成。 到那个时候，这将是他们统一一切的王牌，包括已经霸占这个世界上千个世纪的妖魔们。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48章。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也来得太诡异了。莫凡一边跑一边让自己冷静下来，把这件事情前前后后的想了一遍。首先，这群人不是黑教廷，会找上自己仅仅是因为天生双系的天赋，他们是在做一项新系的实验，而他们所作所为又是见不得光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心系多半是陆年这个魔鬼一厢情愿的认为。记得真正的心系诞生，那都需要很长时间的探索，最重要的是他需要得到整个魔法界的认可，尤其是魔法协会。魔法协会从未公布过有关新魔法系的研究，这就说明这很可能是某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残酷的邪恶艺术，甚至类似于黑教廷那可怕的诅咒，将活人变成黑触妖那种怪物。但凡会以活人为代价的实验都会被称之为邪术的，其中最为成熟的一种邪术就是黑教廷所掌握的黑触妖的炼制。魔鬼陆年有提到过，这种实验是从异变的寄生生物当中找到突破口的。这所谓的心系很可能就是将人变成怪物。确实，如果像鳞皮母妖那样拥有以血感染寄生的能力，将活人变成鳞皮妖兵那样的生物，那么人类的整体战斗力将会获得大幅度的提升。前提是这些人被寄生变身之后还可以保持理智和完好如初。一番总结，这心系一定是和活体变妖有关，甚至于当初突然出现的变异寄生生物鳞皮母妖有可能是在魔都的某个魔法实验室当中流落出来的。莫凡格不想被拿去做实验，就算他勉强算个外星人，那也不代表自己要去给人类拿去造福人类之用。何况那些都是陆年的一面之词，天知道那会不会就是跟黑教廷一样的邪术。 不知慕宁雪怎么样了，应该没有死吧，但愿白婷婷能给他续命。 莫凡不免担忧了起来。被蛊惑之时，莫凡向慕宁雪吐露了自己藏在心底的一些话，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道出的话语，那有可能是真话，也有可能是情绪化的言语。不管是情绪激化，还是确实对他念念不忘，他以命功救下了必死的众人，这份情莫凡是轻易不能割下的。这个魔鬼陆年，自己无论如何都要亲手把他宰了，简直毫无人性可言了。还有陆正和那个王八蛋，竟然一直留下记号，结果引来这样一只杀人魔鬼。不知道慕宁雪的冰晶差功有没有把他直接冻死，没有的话，自己也得把他的心肝给挖出来，真不是个东西。莫凡逃到荒城，他能感觉到魔鬼们正在后面追击着，还好碍于荒城的一些土著居民，陆年他们不敢大摇大摆地在城中飞行，这给了莫凡一丝逃跑的机会。莫凡现在是哪里危险就往哪儿冲，自己孤身一个人行动起来肯定比陆年那么一大群人灵巧许多，但是玩捉迷藏的话迟早要被他们给逮住，必须借一借这荒城当中的凶物来削减他们的人数。应该是这个方向，但愿那只西鲁巨妖能长点心，莫凡自言自语着。莫凡之前独自去勘测的时候误闯了西鲁巨妖的领地，那是一片半干旱半沼泽之地，原本是市中心的金林区就跟沉入到了一大片泥潭当中似的，许多大楼都沉下去了快一半。金林荒城栖息的妖魔种类繁多，可这一片四处都能看见一些奇怪泥塘的区域却是很多妖魔的禁地，因为这里栖息的是统治着整个洞庭湖平原以及洞庭湖的西鲁巨妖之地，这座人城就是被西鲁巨妖的部落给占领的。校方给出的情报明显不够准确，西鲁巨妖并没有完全撤离这座城，至少有一只还在这里生活着。 莫凡此时就在往西楼巨妖的地盘跑着，这是金陵荒城最危险的地方，那也会是他唯一逃生的希望。前方一大片长满了芦苇的沼泽之湖近在咫尺，所有的泥塘平静的跟一片很普通的荒地没什么区别，就是那些只露出一个屋顶或是只有半米高的屋子零星的散落在不同的地方，显得有几分怪异了。这里很安静，成片成片的芦苇当中也听不到一点虫鸣鸟叫，唯有一些泥浆中升起的奇怪的气泡表明着这里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死寂。呼的一下，吉星狼突然间呼出一口气来，那双锐利的眼睛盯着旁边泥潭岸边的一坨干泥巴。那有什么好看的啊？我去，莫凡刚要说话，突然间发现那一坨干泥巴竟然动了起来，一个满是獠牙的大口直接咬了过来，喉咙深的估计可以直接吞下一个成年人。伪装，这怪物竟然懂得伪装，它的肤色跟泥一模一样，它的皮肤更是和那些干燥的泥浑然一体了。它趴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时候，莫凡真的觉得那儿什么都没有，幸好吉星狼的警觉性够强，灵巧的往旁边一跳，让这只西炉巨妖扑咬了一个空，否则它堪比巨鳄的咬合力，能把人直接咬成两段。西炉巨妖一共分成了几个级别，奴仆级的统称为西炉巨妖，他们体型接近成年大鳄，头颅为蜥蜴，两腮可以像雨伞一样打开，尾巴大概有整个身长的三分之一的长度。战将级的西炉巨妖就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巨王蜥。巨王蜥会呈现出不同的属性，有火属、毒属，还有冰属性的，甚至还有土属性。此时莫凡遇到的这只会伪装的巨王蜥明显是土属性，他身体幻化的几乎和背景一致，若不是目光特别锐利的话根本没法发现。有什么小生物从旁边走过去，真就一口吃下去，连死都搞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被一层泥土给杀掉的。土巨王蜥咔嚓着那白森森的獠牙，那双原本紧闭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瞪得有拳头那么大，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没有一点神采。他爬行的速度并不慢，整个厚重的躯体半贴着地面迅速地游了过来。这土巨王蜥无比狡猾，佯装是要再咬一口过来，等到吉星狼往侧面跳跃闪躲的时候，他的身躯猛地一甩，像铁锤一样的巨尾一下子朝着吉星狼闪躲的方向砸过去。吉星狼在跳跃的过程中被生生的扫飞出去，身躯飞出了十几米远，莫凡也连带被扫飞了，重重地摔在了一堆芦苇丛中。吉星狼胸腔的骨骼估计断了几根，刚才莫凡是听到清脆的声音了，嗷嗷的声音叫起来，吉星狼发出了恼怒的低吼，爬起来的时候更是不理会骨头断裂的问题，凌厉的眼神射出了冷光。别恋战，我们后面有魔鬼追兵，我们往深处走，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这种土巨王蜥，坑杀他们几个人。莫凡对吉星狼说道。继续穿行着，越往前走沼泽的范围就越大了，甚至一些原本作为公路的地方都完全沉了下去。吉星狼已经算是很敏捷的生物了，他现在每前行一步都要格外小心。吉星狼在冲刺，此时他站在一栋烂尾楼顶部的最左边，整个楼顶大概有100米的长度，而下方都是泥浆沼泽，要想继续前行就必须从这栋烂尾楼的楼顶直接跳到另外一栋破旧房屋的露台上才行。两栋楼相距也有一段距离，吉星狼需要一个足够的冲刺，嗖的一下速度爆发，吉星狼的身影化作了一柄深蓝色的箭矢离弦而出。100米的距离根本不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吉星狼就从这边直接抵达到另一边了。他一跃而起，在两栋楼之间划过了一道蓝色的弧线，身姿矫健无比。 在那里， 不远处一名军官指着两栋楼之间大叫了一声，顿时几位掌控着风系力量的军官以极快的速度追赶到了这栋烂尾楼处。当他们想要直接从地面的位置追到莫凡所跳跃的那栋旧楼的时候，却发现前方全是一片冒着黑气的泥潭，无法通行。这些泥潭沉陷的速度非常的快，即便使用风轨也未必能够通过， 最重要的是，这些泥潭当中还栖息着西卢巨妖。在泥潭当中，西卢巨妖的战斗力可比陆地上强多了。 别让他跑了。 穿着灰白色制服的女参谋蒋毅说道。两名土系军法师跟了上来，他们尝试着把面前的泥潭给清理开。地波之术倒是对泥潭有显著的作用，那些泥潭如水被分开一样，渐渐地分到了两边，露出了下方可以踩踏的地表。只是泥浆确实很厚重，范围也非常大，要清理出一条能够快速通行的道路需要花上一些时间。明明就相隔一栋楼的距离，可他们这一群人却只能够缓慢地追击。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49章。另一边，莫凡驾驭着吉星狼继续跳跃着。这一片城区的楼房并没有倒塌，可整个地区就像一大半沉入到泥地当中似的。正好吉星狼属于跳跃健将，他可以从这个屋顶跳到另外一个屋顶上，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往这一片泥塘湖泊的深处走。吼的一声低吼，吉星狼身体轻盈地落在了一栋居民楼的天台上。15年前的金林市发展还不是特繁荣，电梯房不多，楼层的高度都还适中，甚至高度都差不多，这就变成了吉星狼最称心如意的跳板。 啊，你蹲下去干嘛？ 莫凡感到身子往下一沉，不解地问道。嗷的一声，吉星狼叫了一声，是在告诉莫凡这个白痴不是他在下蹲，而是整个楼房在快速的下沉。莫凡左右一看，确实发现站在天台上的自己猛地下去了有一层楼的高度。 快跳，否则我们就跟这楼一样埋到地下了。 莫凡对吉星狼说道。吉星狼不敢耽搁，眼看这楼越来越矮下去，他急忙开始冲刺。在楼和楼之间一跃而起，莫凡凭借自己出色的物理学预先判断出吉星狼很可能一头直接撞在前方那栋楼的前面。阳光照耀着，这里一点阴影都没有，连遁影之术都没法施展。还好吉星狼的爪子有力，牢牢地抓住了这栋楼的边沿。吉星狼抓住边沿，莫凡抓住吉星狼长长的毛发，一狼一人就这样挂在了楼房外面。下方仍旧是如汪洋一样的泥潭，更可恶的是，就在吉星狼和莫凡下方出现了一个泥潭漩涡，漩涡的最中央，一只体型能有20米的巨王蜥张开的嘴，深深的喉咙像是一个地洞一样，他在等待着，等待莫凡和吉星狼掉下去，便直接掉入到他的食道中了。吉星狼吃力地往上爬着，最后还是爬到了屋顶上。莫凡趁机回头看了一眼追兵，发现那群军法师前行的速度也很快，他们根本不需要借助楼房来进行移动，有土系魔法师在前面开路。继续往前，西卢巨妖的数量越来越多了，好像无论从哪个方向来看，都能够见到成群成群的西卢巨妖在泥潭当中游动着。原本那些军法师们就要追上莫凡了，结果他们从一群西卢巨妖的泥潭老巢当中横穿而过，霎时间泥塘里数之不尽的西卢巨妖爬了出来。从远处看，他们就像是一群一群的蜥蜴巨鳄，一看到有活物到他们领地之后，便会游过去争抢。魔法的轰鸣不断地响起，这群军官的实力比学员们强太多了，奴仆级的西卢巨妖根本无法靠近他们。连续的初阶魔法轰炸，中阶魔法的交替，莫凡还没有逃出多远，那一窝西卢巨妖便被杀了个干净。这群人训练有素，战斗经验也很丰富，奴仆级的妖物们没个数百只，根本就不太可能对他们造成多大的威胁。 奇怪，那个魔鬼哪去了？ 莫凡远远地看着那些军官们一路扫过来，心中暗暗的奇怪。一开始高阶法师陆年应该也在追击的行列当中，可不知道什么时候陆年消失了。经过一番观察，莫凡发现陆年确实不在这附近，唯有那名灰白色制服的女参谋在带领着13名军官对自己穷追不舍。 灰白制服的参谋实力应该已经抵达中阶的巅峰层次了，第三级的中阶魔法随心应手呢，非常娴熟，实力应该不逊色于当初的唐月老师。而那些军官们每个人实力都跟自己相差无几，可以轻易释放第二级的中阶魔法，一两个的话莫凡还能够勉强应付，这13个军官联手，自己是没有一点抗衡的机会。嗷的一声，吉星狼突然眼神锐利，一脸警惕地盯着前方那一片有陆地和泥塘的区域。前方应该是金陵市以前比较繁华的市区了，楼房林立在半泥塘当中，偶尔能够看到几条可以行走的街道和公路，可楼房跟楼房之中总感觉散发出一股子奇怪的味道，又像是有无数的眼睛在盯着活物。 你是说前面至少有十几个吸炉巨妖的巢穴？ 莫凡问道。吉星狼点了点头，他用直觉告诉莫凡前面很危险，相当危险，一旦闯入九死一生。 那就赌一把，大不了跟他一起死。 莫凡一咬牙，果断地踏入到了前方危机四伏的地带。莫凡驾驭着吉星狼跳入到一条满是垃圾泥垢的宽敞街道，这条街大概有整整2公里的长度，想来是金陵市原本的主街，周围的楼房也大部分比较高，以办公楼、写字楼和商业楼为主，这些楼房都已经被一些奇怪的泥垢给腐蚀了，看上去更像是一对只施工了一个框架的房屋，没有窗子，裸露严重，到处都是剥落的痕迹。顺着这条主街道前行了100多米，莫凡很快就发现前面出现了一堵凝固了的泥墙，泥墙高度已经到达了周围楼房的程度，形成一个犹如大坝的视线遮挡。吉星狼提醒莫凡，便是过了这泥墙的界限，便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地带了。身后有那么多的追兵，莫凡想都没有想，就顺着倾斜的土坡要翻越过去。然而刚刚踏入这座土坡的最顶部时，突然间一座耸立起来的巨大山峰占据了莫凡的眼球。这是荒废的城市，怎么会有这样直指苍天的山峰呢？再仔细一看，莫凡顿时整个人都颤抖了。那哪里是山峰呢？分明是一座完全由凝固之泥土堆砌出来的蜂窝巢穴。这蜂窝巢穴孤耸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其高度比整座金陵市区最高的那座摩天大楼还高出了100多米，简直要与云端齐平了。山峰密密麻麻都是窟窿，密集的让人头皮都发麻，这些窟窿便是吸炉巨妖的巢穴。吉星狼之前说这里大概有十几个吸炉巨妖巢穴的时候，莫凡都已经觉得很恐怖了，可看到那一座跟山峰一样，跟摩天大楼一样满是窟窿的蜂穴，马上就有了离开的想法。什么龙潭虎穴，什么九死一生，这一座蜂穴上的生物要是都爬出来，估计能够把金陵城给再覆灭一遍。 不对不对，我感觉不到那么多气息，莫非这里就是那只进攻金陵市的吸炉巨妖族群之地吗？绝大多数的吸炉巨妖已经撤回到了洞庭湖境内，这个风穴只是个空壳。 莫凡很快地冷静下来了，这是莫凡生平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妖魔巢穴，这样一座震撼人心的泥峰堪比人类建造的摩天大厦，最重要的是那些泥潭之中，莫凡看见了陷入里面的汽车、路灯、广告牌，整个风穴并不是完全由凝固的泥组成的，里面混合了众多这些东西，甚至还有骸骨。 如果只是一个空壳或者零散地栖息着一些吸炉巨妖的话，那还有点希望。妈的，是那个家伙！ 莫凡还在自言自语的时候，猛然间看到了整座蜂穴的最顶端处，有一对硕大的肉翼在那里缓缓地舒展开。莫凡把意念集中凝视，发现那肉翼打开的方式有一点像伸懒腰，一个硕大红彤彤的蜥蜴脑袋半垂在蜂穴的边缘，长长的嘴是半张开的，从口中流出的口水完全是一个开启状态的水龙头，是那只一口将尾部膜直接咬死的统领生物巨蜥尾龙。巨蜥应该是最接近西方恶龙的生物，这种生物也源于国外，也不知是哪个朝代的事情，拥有恶龙亚种血统的巨蜥一脉迁徙到了中国洞庭湖的区域，繁衍千百年，赫然成为了国内最骇人听闻的一个妖魔毒瘤。 以前莫凡是在电影中经常会看到恶龙、巨龙这样的魔幻生物，那么在这里这种长着翅膀的巨大肥硕肚腩的大蜥蜴是真正存在着的。此时自己所看到的巨蜥尾龙便是某种恶龙杂交的产物，这巨蜥尾龙血统以蜥为主，可其肉翼却绝对是有了恶龙的传承，所以也被称之为尾龙。 其实力恐怕要比当初霸占了博城银帽大厦最顶端的翼苍狼还要强上几分， 毕竟这家伙有恶龙的血脉。呼呼的声音响起了，一阵阵小型的气旋在天空中打转，巨蜥尾龙正在熟睡着，它的呼噜声就跟闷雷一样，吐出的气息恐怕都不比某些风系法师弱。这样一个对莫凡来说死神般的生物趴在巢穴最顶端，真是令人心惊胆战。还好这里离风穴有一段距离，否则莫凡真没那个胆量在这儿造次。想想那个一口被秒杀的尾部魔就更可怕了。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50章，莫凡和吉星狼闯入到了风穴所在的区域，这附近一带是干燥的，并没有什么生物，想来所有的西鲁巨妖都应该在那个风穴当中休息，等到夜间再出去行动。西鲁巨妖并不惧怕阳光，只是阴天和雨天他们会更喜欢。顺着长长的主街道前行着，没走多久，莫凡便看到了身后的追兵翻越了那堵泥墙，他看见了那个穿着灰白色制服的参谋蒋毅，也看见那一群中阶法师，他们好像不知道惧怕为何物，一股脑地杀了过来。 哼，看你往哪里跑。 蒋毅那张难看的脸上露出了几分冷笑，追捕一个学生竟然让他们如此大费周折，这可不是军法师的作风。我没打算跑了。木凡耸耸肩，一副要束手就擒的样子。 你以为躲到这种地方就能够趁乱逃走吗？告诉你，这些西鲁巨妖我们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蒋毅不屑地说道。是吗？那如果是风穴里面的呢？莫凡也笑了起来。莫凡的右臂上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他并没有将这一拳轰向那些魔鬼军官，而是直接朝着风穴的底座位置狠狠地砸去。猎拳如同一个小型的火焰陨石一样笔直地飞过了这条长长的街道，准确无误地砸向了风穴的底部。风穴巨大，这一拳的威力仅仅是让其底座部位的窟窿出现一个震动，根本就影响不到整座风穴。可这种动静自然是惊醒了栖息在底座区域的所有西鲁巨妖，一时间那些密密麻麻的窟窿之中探出了无数个脑袋，他们发出了恼怒的尖叫声，目光齐刷刷地锁定了这一片地带的不速之客。多少年了，可没有什么活物敢闯到这儿，正好睡醒了饥肠辘辘，西鲁巨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吃过人了。面对莫凡这番举动，蒋毅神情没什么变化，他只是语气冷漠和不屑道： 难道你觉得自己能够比我手底下这些军官优秀吗？ 莫凡使用的手段再直接不过了，就是将一个局面彻底弄混乱。西鲁巨妖们肯定是无脑进攻人类，他们根本不去理会人类之间的分派，莫凡需要面对着西鲁巨妖的围攻，蒋毅和军官们也一样，如此就看谁能够在这围攻当中存活下来了。蒋毅觉得莫凡的行为很幼稚，他手下这批人个个都是军部的精英，每个人手上都有数百只妖魔的亡魂，野外生存妖魔之战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了，而这小子只不过是第一次出来历练的学员，说难听点就是他们军部那种菜鸟实习生，就这样一个角色也妄想借用妖力来逃脱吗？给这小子十条命死个十遍，他们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阵亡的。别在这里玷污军法师这个词了，你们不过是一群蛰伏在军法师当中的败类。 你们神圣的信仰都被玷污了吗？莫凡毫不客气地骂道。莫凡看得出来，这个蒋毅参谋有着一股子军法师的傲气，似乎对自己培养出的手下满怀自信。确实，在这种大家都要面对妖魔围攻的混乱局面下，谁能够活到最后还真不好说。莫凡也只是在赌一把，赌自己的四系能够更好地存活下来。莫凡是喜欢骂人的，他的嘴就没怎么停过，这些骂似乎也正好骂中了蒋毅的脊梁骨。他以军法师为荣，服从便是天职，然而他们今天的行为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没有了军衔，更将彻底被唾弃。陆年固然有着一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疯狂，可参谋蒋毅却不完全是，他心中有着一种逃避的罪责，却还要强硬地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伟大的目标，牺牲亦或者犯下一些罪恶在所难免。蒋毅看着周围越来越多的西卢巨妖和巨王蜥，茫茫的一大片，换作是其他法师，他们一定吓得魂飞魄散了，但是在他们眼中，那也不过是一群肮脏的蜥蜴。 既然你觉得能够成为最后活下来的人，那我给你一个机会。 蒋毅冷笑一声，一边用手命令身后的军官们列阵，一边看着莫凡说道。哦，莫凡有些意外，难不成这个大脸女参谋看上自己的英俊了？否则突然间好像有商量的样子。 哼，我不会出手，我拿这些军官的命和你比，只要我这里的人死了一个，而你还活着，你可以向我提一个要求。 蒋毅说道。蒋毅是不会杀掉莫凡的，甚至他需要一定程度上保护莫凡，否则他们拿什么东西做实验？他们需要的是活体，而莫凡此时的行为无非是要弄得鱼死网破，这样对大家来说都没好处。蒋毅索性跟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来一场较量。任何要求吗？哈哈，莫凡笑了起来，只不过看到周围西卢巨妖离自己这边不到500米的时候，他笑容有些僵了。 除了放你走， 蒋毅说道。那你太没有诚意了，怎么说大家现在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莫凡悠哉悠哉地说着。这么多的西卢巨妖并且已经彻底包围了这里，刚才不走，现在谁都别想走了，能不能活下去还不好说呢，谁还在意其他的东西呢？ 这已经是我对你的最大限度了，假如你只是一个学员的话，我连这点尊重也不会给你。 我不太明白，莫凡疑惑道。 我看过了你的资料，博城灾难局势的好转，魔都黑教廷的清洗，都和你有着一定的关联。 蒋毅平静地说道。原来如此啊，你真敬我是条汉子的话，就赶紧让你的人离开，大家都死在这儿，对谁都没好处。莫凡看出来了，这个蒋毅其实并不很情愿做这件事儿，只是君命难违。 我做不到。 蒋毅很直接地说道。妈的，那老子没那个心情跟你赌了。莫凡有些气急败坏了，还以为能够说动这个女参谋，让她堕落的灵魂重新升华呢，谁知道这家伙就是一块冷铁。时间已经不允许再废话了，离莫凡最近的西卢巨妖不过100米。莫凡看到那只体型能有一辆轿车大的巨妖横冲直撞的过来，渴望吃到人的眼珠子瞪得极大。火姿，莫凡娴熟地完成了魔法，烧红的玫瑰烈焰在道路上划过了一条红色的轨迹，嘣的一声，火焰在那只西卢巨妖的身上爆开了，烈焰的爆破力将他的身躯向侧面震开了，火焰扑打在这只西卢巨妖的身上，快速地焚烧到他全身。这只西卢巨妖并没有死，它有厚厚的皮层，一个初阶魔法根本就不足以要它的命。这西卢巨妖不怕疼一样，带着火焰愤怒地朝着莫凡这冲过来。去死吧！莫凡厌恶地再扔一个火姿，这一团火姿是朝着那只西卢巨妖的下颚位置抛去的，爆炸开的烈焰将这只西卢巨妖的大嘴都给轰折了，没有软骨的耷拉着，即便倒在地上还没有完全死，但是跟死没区别。莫凡在迎接西卢巨妖攻击的同一时刻，那13名军官也纷纷施展出了魔法。他们那儿人多， 味道重，吸炉巨妖的数量就更多了。道路上密密麻麻蠕动的都是吸炉巨妖的背脊，他们的叫声尖锐无比，听上去像是闪电在耳边嘶鸣一样。灰白军袍的蒋毅双手环胸地站在13名军官的中间，面无表情，看不出一点的恐惧。事实上，死在这儿和之后被审判处死对他来说没有分别，只是死前他们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他冷眼旁观，并不出手。 假如莫凡还活着，而我的手下们死了，不行，不能放他走。既然已经错了，那就错下去。军统确实是疯了，可当初既然宣誓无条件的效忠，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 雷印！莫凡手中怒雷肆意地朝着周围狂舞着，呈现狂蟒之状的电弧朝着四周扩散开去。第四级雷印所能够掌握的雷电印记更多，他们甚至可以在地表上进行传导。此时莫凡正是将雷印往脚下拍打过去，所有的电弧呈现放射状扩散到了方圆20米的地方。雷场当中，电弧会相互的传递，踏入这片区域的吸炉巨妖都被四肢麻痹了，就像是被无数条蟒蛇给捆住了四肢一样，他们无法动弹，只能发出愤怒的吼叫。他们明明再往前踏就可以把这人类给生吞了，却在这雷印麻痹电场当中止不住地颤抖着，毫无意义地瞪着他们拳头大的眼球。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